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白安逸的影子能够再度现身，是靠着池小池仓库里的一面镜子。在大约一个小时零十分钟前，经过商议，他们决定把白安逸派出去执行刺探任务。原因无他，白安逸体质特殊，一旦出现突发情况，他可以随时返回。影子望一望四周，三人竟在一片沙漠的绿洲当中。他没有见到那名观测者，便问道： 陆青树呢？那个观测者。 池小池神情一暗，楼影替他答道： 他死了，就在刚才，是自杀。 影子一皱眉，他记得很清楚，陆青树刚被抓的时候涕泪俱下，喊着他不想死，求他们饶了他。这样一个人会选择自杀吗？ 你走了以后，他冷静了不少，他说他有一个女儿，他不能回去了。 池小池垂下眼睑， 如果他死了，就是因公殉职，中心会为他发放抚恤金，女儿也能活得更好一点。如果没死，一旦回去，他马上就会被打作叛徒投入监狱。他说他想死很久了，只有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翻一翻他的漫画，想一想女儿的脸才能撑下来。他挺唠叨的，说了不少关于他女儿的事情。他死前最后一句说的话是：对不起，我其实一点也不想杀你们，我杀你们只是因为我想活而已。 在陆青树死后，池小池又动用了一张瞬间移动卡，把他们转移到了一个新地方。 我哥刚才已经研究过项圈了，他说虽然没有办法阻拦项圈的其他功能，但他至少能拦截麻醉剂和致命毒药的注射。就算他们发现，也不会轻易诛毒杀人。 影子接过话道： 这只是一种威胁手段而已，对他们来说，异能者是有用的肥料。 池小池若有所思： 肥料吗？异能者是可以进化的，进化可以通过训练，也可以通过自身自然的进化，但是这两种方法都太慢了，最便捷的方式是杀死另一个异能者。 就连最后竞逐出的胜利者也会为他们所用，乖乖伸出头来自愿上交自由，戴上项圈。 官方异能者的天堂是他们的能量补充站，也是他们的养殖场。这个计划官方称呼它为异能者保护计划。 保护？ 池小池看向天际，看向虚假的鸟迹，虚假的云彩，那虚假的一切美得宛若真实。 那可不就是保护吗？ 池小池想通了很多事情，反对异能者也都不是盲目反对，每一个举措都包含有利益考量的成分。从隐瞒身份开始，不论因为什么原因，白安逸这些异能者就已经被社会打上了罪人和不稳定分子的标签。他们要保证监控到每一个异能者，因为一旦异能者互相残杀，能够提升能力等级的秘密公之于众，难保异能者们不会为了利益自相残杀。所以为了保护守法异能者的人身安全，有关部门需要把这些不安定的异能者拘禁起来， 合理利用进化法则，筛选出违规且无用的异能者，为警备队提供养料，并给出三个存活名额，以此实行精兵政策，壮大异能人警备队的力量，以便更好维护现有社会秩序，保护听话的异能人与正常人类。至于拿这些异能人的性命来赌博，不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副业之一罢了。见池小池的表情，白安逸的影子就知道消化这个信息不算简单。即使是他在看到这个计划时，也对着电脑屏幕抽了半支抢来的烟。他们就算成功逃跑，也会沦为威胁社会安定的叛乱分子，会被通缉一世。除非能逃到一个为异能人提供庇护的国家，隐姓埋名了此一生。但是如果向规则妥协，争取生命放弃自由，而主动选择将头伸入项圈，那白恩义当初的坚持又算什么呢？一时间就连影子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了。他不是一个人，他只是一道影子，因白安逸的存在而存在。如果是白安逸，他会想要怎么办呢？池小池坐在绿洲上静听了一阵风声，在此期间楼影就半跪在他身后，什么也没做，只是虚虚地扶着他的肩。他心很静，表情也是同样。影子从旁好奇地看着这一对，觉得他们之间气场微妙，不似紧张，反倒安宁得很。这么坐了四五分钟，池小池站起身来，楼影也跟着站起来。 走吧。 去哪里？ 解决问题。 影子一半惊讶于他的干脆利落，一般又好奇他在这短短几分钟内想了些什么。 怎么解决？ 杀人。 你是打算遵守规则参与游戏了？ 不，我是利用规则。 我想到在这种电车难题下，你要怎么利用规则？ 所谓电车难题存在着许多版本，大体上它指的是一台处于飞驰状态中且不能停下的列车，正准备经过一处岔道口，而这岔道口分为两条轨道，一条上只有一个孩子玩耍，而火车原定要行驶的另一条轨道上则有五个孩子在结伴玩耍。面临这个难题的主角手里握着一个决定生死的扳道闸，在来不及闪避的情况下，他应该把扳道闸扳向哪一方呢？这个难题一经诞生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，到底应该怎么解决？是要尊重多数生命放弃那一个孩子呢？还是相信任何生命都拥有同等的价值，干脆不扳扳手听天由命？延伸到眼前的情况，可以类比为到底是要为了自救违背原则牺牲自由，还是为了自由严守原则牺牲生命？池小池反问， 你呢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？ 我听到的版本不是这样的。这两条岔道之中，只有一个孩子玩耍的那一条，是一条早已半废弃的铁轨。有五个孩子玩耍的，是一条明确标注了正在使用中的铁轨。也就是说，五个孩子是违反了规则的，而那一个孩子遵守了规则，却要面临着被撞死的风险。问，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怎么选择？ 池小池颔首，没有发表多余的看法。 我听过这个版本。 我还听说过另一个版本，那个孩子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，而那五个孩子是有名的小混混，品行恶劣，学习极差。同样是问，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怎么选择？ 池小池陷入了静默。影子和楼影都在等待，想知道池小池会给出什么答案。但是池小池却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抿了抿唇角。 所以，你们看出来了吗？ 楼影沉吟，影子则挑起了眉毛。 看出来什么？ 出题的人在有意往上堆加条件。这就像是小学时做过的应用题，把所有的条件都摆得清清楚楚，最终目的就是让你得出最后那个唯一的答案。这也是出题人要我们做的事情。